第137篇，以冲军歌。当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，一想起细拥，即泪流满面。在那地的洋流间，挂起我们的琴弦，因那些俘虏我们的，要我们唱歌；那些迫害我们的，还要我们奏乐。快些来，给我们唱一支西庸的歌。但我们身处外乡异域，怎能欧唱上主的歌曲？耶路撒冷，我如果将你忘掉，愿我的右手枯槁。我若不怀念你，不以耶路撒冷为喜乐，就宁愿我的舌头紧紧贴在我的上颚。上主，求你要记住厄东的子民，在耶路撒冷蒙难的时辰，他们曾喊叫说：拆毁，拆毁，夷为平地，一直建到基础。你这只知破坏的巴比伦女子，谁若依照你加给我们的灾仪，也照样报复于你，他就得福气。谁若抓起你的婴儿幼子摔在磐石上，他就得福气。